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间带来的雄鸡唱晓，这是我们的东京特别节目《燃在东京》。 是《燃在东京》之雄鸡唱晓。东京奥运会现在，已经从渐入佳境到逐渐。未来几天可能要归于平静，但是肯定还有好多项目是高能的这个出现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康乐。外边刚才的天气也稍微的有点像下雨的感觉了， 真的是感觉那个小雨马上就要下起来了。 对，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关注昨天的中超联赛以及东京奥运会昨天的整个非常精彩的比赛日。来，首先关注一下我们在体操项目上啊，中国体操队打赢了分身仗，中国雄居金牌榜的榜首位置。 另外，体操方面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难度之王管晨晨平衡木夺冠，而北京小将唐希静是摘得了银牌。另外，在双杠方面，邹静媛无悬念摘得金牌，她豪言说要再比2届奥运会啊。 另外，跳水梦之队，中国队包揽了男子3米板的金银牌，谢思义9年终于圆梦了。今天的看点当中，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上午场最关键的一场比赛，9点钟，中国女篮面对塞尔维亚啊，看看是不是能够继续挑战不可能。 是中国女篮王者出击，还有 真要让你说中了。如果今天这一场打好了的话， 是 我们就真的冲进了半决赛， 对啊， 那就四强了， 是就进四强了啊！但是稍显遗憾的就是中国女篮的这个淘汰赛的抽签或者说分组吧，咱不能说是抽签，我觉得一般抽签都抽不到这个结果。就是跟美国女篮分在同一半区当中，大家可能对中国女篮后边比赛会有一定的担忧，但是啊，一切前提都是赢下塞尔维亚今天的比赛。 中超昨天的第11轮的苏州赛区比赛，侃爷终于找到了状态啊，调整了这么长时间，昨天在比赛当中梅开二度，而埃弗拉破门啊，又扳回了一球，国安是2-1战胜了武汉，3分揣兜里，那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苏州赛区的前4的位置。 是 啊，今天的两个话题也跟您分享一下啊，您觉得东京奥运会上那些最震撼人心、最动人的时刻有哪些，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另外，国安这场比赛是胜不足喜呢，还是觉得已经达到了您心里的预期啊？ 是， 跟我们一起来回顾。 这边看到了，我是曼联说啊，就看今天能多少块金牌了。其实金牌前几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是连续的这个高潮迭起了，但是大家的关注点现在是，我觉得不仅仅是金牌，同样是有些这个有潜力的项目，看看能不能发挥出我们全部的水平。另外，就算是没得着金牌或者没得着奖牌，我们有一些项目，这样的一种奋斗的精神依然是值得我们支持的。 就像是宋彦军还有 Mr. Week 也都在关注着男篮的比赛一样，虽然奥运我们没有去， 对， 但是有很多的老将啊，真的非常的值得我们去致敬。宋彦军说向老将大加索尔致敬，真的是为篮球而生的人。但是很遗憾，西班牙男篮再次被美国男篮淘汰了。我们也是惜别西班牙男篮吧。这边还有其他的家里人说， 虽然被淘汰 Mr. Week 说，但是西班牙男篮依然是很强的。 嗯，是。另外这边一成不变说了，这国安还是去保级组吧。但还是得去争取去争冠组啊。这一组别不同，这肯定是天上地下的这个区别了。 当然一成不变还在给女篮加油打气，说澳大利亚可以赢美国，他们不行。咱们再来，哎呀呵，咱先过了塞尔维亚这一关。 对，这边唯有战斗说，侃爷是又快乐足球了，但是侃爷人家也是取得进球了，说张玉宁还是没有找到射门靴，关键是没人，这个劣势已经很明显了。他说的应该就是缺少了奥古和比埃拉这样的劣势，好像现在没有办法去弥补啊。 荣成斋说，昨儿就猜一球小胜，侃爷要是最后那脚球再进了啊，3-0多踏实，最重要的是三分。挺好的啊，三分能踏踏实揣兜里，这是最关键的。大家伙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来互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奥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东京奥运会的体操项目昨天迎来了收官日，中国队在最后一天的三个单项里勇夺男子双杠和女子平衡木两项冠军，再加上男子3米板金牌，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是以32金21银16铜继续领先。当天在田径、皮划艇等等多个项目的单项当中，中国选手还是屡屡的创造了佳绩以及个人的最好 PB 啊。今天的东京奥运会也会产生17枚金牌，中国军团在马拉松、游泳、花样游泳等等项目上也有冲击奖牌的可能。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带来的昨天东京奥运会的综述，是由林苑为大家制作的。 北京时间8月3号，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第11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了3金4银的好成绩，其中在跳水男子3米板和体操女子平衡木比赛里包揽金银牌，继续以32块金牌的成绩坐稳金牌榜第一位。从上午开始，中国运动员就带给大家惊喜。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刘浩和郑鹏飞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夺得1块银牌。17年前的雅典，正是孟观良和杨文军的组合在男子500米双人划艇项目里实现了中国皮划艇队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也打破了欧美选手数十年对这个项目的垄断。而在下午进行的男子3米板决赛当中，谢思义以558.75分夺冠，他的双人3米板搭档王宗源则收获银牌。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吊环王邹静元以16.233分夺冠，随后管晨晨以14.633分获得女子平衡木的冠军，唐希静夺得亚军，中国体操队以3金3银2铜的战绩全面超越里约奥运会。8月4号，东京奥运会将会在田径、拳击、举重等大项当中决出多枚金牌。在公开水域游泳比赛里，201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冠军欣欣有望冲金夺牌。另外，在花样游泳、拳击、摔跤等项目里，中国选手也颇具实力。而在今天可关注的集体项目中，还有中国女篮。如果能够战胜塞尔维亚队，中国女篮将会进入奥运会的4强。 是我们正在关注到面前大屏幕，直播的是马拉松游泳女子10公里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1小时38分0.41秒，而我们中国选手欣欣现在应该是排在前几位啊。 真的是有希望去冲击一块至少是奖牌啊，希望欣欣能够在后程继续保持住啊，后程如果能够再一次发力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向金牌去发起冲击的。 是， 今天说到了很多的非常好看的一些项目，或者说一些动人的、动人心魄的这种时刻，给您留下的印象。 对， 赵军说，昨儿的男子撑杆跳没有人看吗？好看又感人，太好看了，那真的是世界巅峰的对决，是新传奇， 是 向老传奇的致敬。 没错， 看着 最后其实杜普兰蒂斯他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但是这位瑞典的21岁小将依然是愿意向自己的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要了一个6米19，想要产生新的世界纪录。虽然三跳都失败了，但是看着坐在场边的曾经的传奇， 对， 拉维莱涅真是安静的看着他去创造了这个记录， 是， 就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呀，好像在说未来都是你的， 没错。而且这个项目就是挑战着这个重力的项目啊，这个跟短跑100米等等这些项目，我认为是有着这个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啊，都是挑战人类的最基本的一个极限，就是这个抵抗重力这样的一个极限。另外这个项目就是撑杆跳啊，不只是运动员得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控制身体能力，同时啊运气也很重要，就是这个杆掉不掉啊，有的碰到了但是他杆就是没掉啊，这个确实就是比赛当中有运气的加成也很重要的。 那就我先说撑杆跳高啊，不关注，您一定要看看这个项目，无论是男子和女子，女子当年啊，伊辛巴耶娃， 对 啊，那真的是一代传奇。 是， 男子的撑杆跳，从布博卡开始，到后来的拉维莱涅，到现在的横空出世的这个杜普兰蒂斯， 没错 啊，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摄人心魄， 好看。而且伊辛巴耶娃当年为了多挣点奖金，他是故意第一次不跳的最好成绩，然后一点点往上升啊，每升一个这个杆儿。破一个记录，多得一份奖金，这也是挺刺激的事儿。另外，晨晨也说了，也为老将斯科拉致敬啊，是，这是阿根廷的老将，这钻石斯科拉确实厉害。 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马拉松游泳女子10公里的比赛啊， 去现场听听水的声音吧。啊，这是公开水域的，好，大家平时看的比较多的是这个田径当中的马拉松，但游泳里边也有马拉松。10公里啊，这个在这公开水域当中去进行着这样的一个游泳 拼啊，现在排在最前面的依然是德国的女选手，第二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 是，前几位刚才应该是排的中国选手欣欣是排在第三位，现在应该还是在这个第一集团当中，经过了1小时4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游行啊，中国队现在。 欣欣逐渐的赶超上来了， 现在我们看到他跟身边的这位选手啊，两个人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是，旁边是澳大利亚选手。 水域的比赛里面，由于没有泳道线的隔离，选手们经常是在水中有这种身体接触，他身边的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卡琳娜里，21号欣欣刚刚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警告，被出示了黄旗，要特别的小心，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环节，现场有裁判员开始摇铃了。在室内游泳的比赛里面，也是长距离的自由泳比赛，最后一圈裁判员摇铃，公开水域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要游7圈，最后一圈的这条直线就不再回到一开始起点绕标的位置了，是直接通过终点的计时板，计时板呢是悬挂在终点的水面的上方，运动员必须要用自己有计时器的这一只手去拍一下计时板来停止计时。 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了。 今天现场的 离终点还有 也是 8.61公里。 直线越短呢，越不容易拉开距离，因为它不容易获得更长的一个加速过程。 是对比在这个室内的游泳比赛，室外的马拉松游泳确实是大场面。 一些有经验的选手会通过。 现在欣欣还是排在第六的位置， 是 抢占到有 第一是来自于德国的这个贝克， 没错， 第二是 通过这个计时点的，我们看到 荷兰的 后面 选手 出示了黄旗。 中国选手欣欣现在距离 前一位选手，第五的选手澳大利亚的李，应该是有7秒的这个差距， 可能是在刚刚与卡琳娜李的这个身体接触当中，被裁判员认为是有一些过度的行为。 是，运动员现在已经游了接近1小时45分钟的时间了，确实是对体能的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终的这个比赛的结果，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冬季奥运赛场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尤其是在打分项目当中，其实体操项目这一次的冬季奥运之旅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打分项目，所以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也让我们收获了很多更多的这个体操方面的知识吧。 是， 昨天的收官战里边，中国的选手管晨晨和唐希静就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又是保持着难度的高分，同时也保持着高度的完成分的 双保险。 哎，女子平衡木啊，我们拿到了冠亚军、金银牌。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那你这次奥运会有没有结识一些外国的朋友啊？ 贝尔斯。 他是你的偶像吧？ 对。 那你赢了他什么心情啊？ 激动，主要是我觉得让我最激动的就是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 能和自己的偶像贝尔斯同场竞技，年仅16岁的管晨晨相当的兴奋，而且还赢了这个对手，拿到了女子平衡木的金牌。中国小将也延续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传统优势。昨天的平衡木比赛，唐希静在领先了贝尔斯之后，中国队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只不过就看最后一个出场的管晨晨能否超越唐希静了。果然，难度之王管晨晨以6.8的高难度成套动作顺利地得到了15.366的高分，也让中国队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其实作为难度出众的选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稳定性，不过昨天的管晨晨可以说是超稳，他透露有着特别的让自己安静的办法。 在做动作的时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想，然后做出来的动作就会稍微的稳定一点。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所以我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这样子的话我的动作会好一点。 年轻的管晨晨在夺冠之后相当的兴奋，比他大2岁的唐希静就更沉稳一些，虽然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但他还是看到了中国队需要提高的地方。 虽然我们拿到了奖牌，但是我们在赛场上出现的问题还是要回去总结，不能说我们拿到了奖牌就去忘掉我们是出现那些失误，我觉得失误还是要总结的。 在等候采访的时候，两个小姑娘一直聊着自己的爱好。唐希静说很喜欢日本的动漫，但由于疫情这次没法出去逛逛了，不过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的她也希望早点回家和父母团聚。而作为北京的小姑娘，唐希静也不忘了向大家发出2022冬奥会的邀请。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冬奥会， 北京欢迎你。 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挺久了吧。 你在北京哪个区住啊？ 鼓楼。 住鼓楼是吧？想自己爸爸们说什么？ 很感谢他们能支持我吧。 看到我们有家里人，就叫家里人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平衡木啊，网上的很多网友都在说是痛失铜牌呀、真的是以一种绝对的优势啊，我们拿到了金银牌，就像是昨天邹静媛，和尤浩在双杠上的表现一样。 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的，赵军说了，唐希静托底了，最后他如果能够放开来比的话，他这个可能成绩会就是认为有所提升吧，但是他是觉得这个小唐的贡献也不小，因为这两个选手啊，一个是保这个 难度， 另外一个保完成度， 对， 是，所以说所谓的双保险，这是一个提前的一个战略的设计。 所以这样我们就两块奖牌啊，一金一银都到手了，确实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战略安排，所致。这边杨洋说，昨天体操平衡木又包揽冠亚军了，在我们的所有的奥运项目上已经有8个项目是冠亚军包揽，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反正在 乒乓这个项目上，男团女团我们肯定是会包揽金牌。 对，但是这个银牌因为团体是不太可能是包揽其他项目了，但是别的项目呢，想一想啊，大家也想一想，还有哪些有包揽可能性的啊？这边有朋友提到，现在水上比赛是不是已经快要结束了？是，马拉松女子游泳的十公里的比赛已经进行了1小时49分钟的时间了，已经到了比赛的收官阶段了。我们也刚才关注到了中国选手欣欣是排在了第六位， 要比其他的对手呢花费更多的体力。安娜库尼亚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 好，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比赛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吧。 嗯，我们继续来回顾昨天的体操赛场。昨天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邹静媛啊也是以绝对的这种高完成分9.333分，非常大的优势拿下了这一块金牌，这也是中国体操队本届奥运会收获的第二金。继续来听李维为大家带来的回顾。 你说这一套不是最完美的，对吧？那你准备把自己最完美的这一套留在什么时候给大家展示呢？ 我觉得后面嘛，巴黎、洛杉矶，我觉得我都会坚持下去。 拿下了男子双杠的这枚金牌，中国选手邹静媛在赛后说了这样一番话。不仅是巴黎，他想一直战斗到洛杉矶。其实这场双杠的比赛简直毫无悬念，邹静媛得到了16.233分，是决赛中唯一一个超过16分的选手。不过在赛后对于自己的动作，邹静媛说并不完美。 在2019年的时候吧，2018年完了，其实我就当时练过7.2的，好像也成过，当时就是追的16.5以上去练，完了到退到了6.8、6.9的套。对自己来说其实压力也挺大的，觉得还是裁判对我的认可吧，还有教练对我的训练抓得比较细。 早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就有人把邹静媛这块双杠的金牌计算在内了，对此他并不太接受，因为这样会给他很大的压力。 自己其实是最讨厌别人说这种话，因为别人说这种话的时候无形中就是在给我自己压力，因为只要没有做完，8个选手没有做完决赛，裁判没有把分打出来，那就谁也不知道谁是冠军。但是别人越是这么说的话，给我自己造成的一种你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那就是不应该的，就其实给我自己压力很大。 就像邹静媛所说的，其实压力真的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比如2019年体操世锦赛，他就在双杠的预赛中出现了失误，无缘决赛，所以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邹静媛表示，对他来说是好事儿。 奥运会延期了一年的话，对你来说是影响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挺好了吧，因为奥运会的延期，在国内我又比了2次。其实2019年完了之后，我也是迫切的想去再去证明自己，我觉得我还可以。但是就是在国内比赛2次也是失误了。我觉得这2次失误也是告诉我很多东西，就是在这次比赛让我的心态放得比较平和了，然后每次都是想完美的发挥，但是经过这几次的沉淀之后，我就知道了永远都要去拼。 就像最开始说的一样，邹静媛在双杠项目上不仅要拿金牌，甚至是要完美的拿下这个冠军，所以他也强调东京只是个开始，更好的自己会在巴黎和洛杉矶奥运会。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马拉松女子游泳十公里的最后的这个争夺啊。 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路线或者说是领地不会轻易的被人夺走。刚刚几位选手是渡过了最短的一条直线，这两个浮标之间的距离只有138米，并不能够充分的完成加速。 现在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1小时53分钟的时间啊，超长的时间，而且感觉到运动员们这个第一集团距离都很近啊，但是想要超过前边的这个对手很难。 现在排在第一的已经换人了啊，是来自巴西 的 一位选手，欣欣依然是第六， 时间差是10.2秒。 为了备战这次的比赛。 确实这个项目是个体力活，第一的现在暂时的是巴西的选手啊，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这比赛的一个结果的。 好了，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跳水项目，中选手谢思义是以558.75分的总成绩摘得了男子跳水3米板的金牌，而队友王宗源是获得了银牌。那对于这一块金牌而言，谢思义赛后也是屡屡的流下了男儿泪啊。9年的坚持终于成就了大满贯。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记者金泽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为了拿到这块金牌，跳水名将谢思义等了足足9年。8月3号，中国选手谢思义以558.75分的总成绩摘取东京奥运会男子跳水3米板金牌。总成绩出现在屏幕的那一刻，他抱着教练哭了起来。25岁老将的眼里有释放，有对自己9年坚持终回报的感慨。谢思义说：“ 那一瞬间就好像过了一部电影一样，就。”所有经历自己的一个，无论是低谷也好，然后也是在这过程也是一直在忍耐着，然后等待这一切，然后自己也做了5年的时间，也一直在准备着，准备所有东西吧。 25岁，却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谢思义职业生涯的前半程都被耽误在了伤病上。5年前的里约，他曾因为伤病无缘奥运会。谢思义因脚腕骨折接受手术，脚上多了2根钢钉和1根铆钉。当时医生甚至嘱咐他不能再练跳水。但是为了弥补这个错过的遗憾，也为了圆梦，谢思义一直在坚持。这样的坚持与等待，只有他知道有多漫长。 当时我也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玩命的打磨自己，不断的去改进自己的技术，然后去提高，然后把自己6个动作都变成一种自身的一种，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直在巩固提高，巩固提高。对，然后今天我确实做到了。 而和谢思义的如释重负相比，小将王宗源则是坦然面对比赛结果。他的第一次奥运会之旅有实力的体现，也有幸运的成分。王宗源和谢思义都是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之上，但是境遇各有不同。出生于2001年的小将，在奥运会延期后的奥运选拔赛上发挥出色，最终得到了这张惊喜的奥运门票。他说很满意现在这个成绩。 我觉得现在心情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的，因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嘛，也能占到这枚银牌吧，奖牌，对自己来说还是挺不容易的。 与谢思义搭档，老将的沉稳，小将的冲劲十足，让他们率先斩获双人3米板冠军。而单项再次摘银，王宗源认为梦想已经实现，但是未来的路更长。 以后的路还很长，这是只是个开始。 好，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马拉松游泳女子10公里最后的冲刺阶段， 高能场面。最后一个阶段有500米左右，但是游了大概将近1分钟，接近300多米吧。现在， 现在第一集团的这个 游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还是要每隔几个动作抬起头来看一下。再次的校准自己的游进线路是不是取到了最短的距离。现在比赛的时长已经接近1小时59分钟，巴西选手仍然是顶在最前面。马上接近终点区域了，喇叭口已经张开怀抱来迎接各位完赛的选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现在巴西选手仍然排在前面， 荷兰选手排在第二的位置，距离终点的计时板已经越来越近，欣欣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 最后冲刺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是， 运动员要拍一下这个计时板，结束自己的计时。 最后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排在第一拿到了金牌的是巴西的选手， 是 第二的是荷兰的范博斯特，第三是来自于英国的李。 今天整场比赛，各位选手连续完成了近两个小时 的游戏。中国选手欣欣排位应该是不像之前的前六位啊， 嗯， 还在游进当中，看看中国选手欣欣最后能够完成比赛，马上就要完成比赛了， 进入到最后的环节。嗯，还是很不容易， 拍响了计时板， 是排在了第八位啊，也非常不容易，游了一个小时59分钟的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这个马拉松游泳到最后冲刺有点像什么呢？像荒野大逃生的那种感觉，就是身后有点像鲨鱼在追着那种感觉。这个冲刺的这个阶段，确实一个多小时，接近两个小时的这个游行过程当中，有朋友刚才问了说他们在水里游的时候不渴吗？估计肯定喝了不少水，不会渴的。是 渴这事儿，您是想多了。而Jason俊说，这陆地马拉松半截还有补给什么的，游泳半截有吗？您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马拉松游泳运动员的身边，都有那个保障的船只， 没错， 气垫船在周围去保障着他们。 是，这个确实非常的好看啊！看奥运会就是有一点的好处，有很多平时大家看不到的项目，能够在奥运会当中一饱眼福。 这边北京老哥还在纠结说，马拉松游泳有什么可直播的？真是的，您可能关注的项目非常非常的窄啊，就那么几个。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奥运的盛宴当中，我们多看看其他项目的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美。 是，而且早上大热的天，听听这个水的声音，我觉得就是已经非常清凉的感觉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在田径赛场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光的夜晚。在女子链球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征为中国军团获得了一枚银牌啊，这枚银牌也是来之不易，尤其是他的最后一掷，也是掷出了全场自己最好的成绩。当那个链球掷空出去之后，王征的那一声怒吼，哎呀，把所有的内心的那种啊，所有的这些不容易全都吼出来了。 是， 来听一下昨天齐梁博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8月3号晚上，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中国选手王征最后一投投出了77.03米的成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链球的银牌。 今天就是比赛的状态就是挺好的，然后其实这场比赛对自己没有那么很大的要求吧，因为去年就是腿伤，就一直都是在恢复，然后就反反复复，所以今年就是全年的比赛其实最好成绩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想太多，然后心态就比较好，发挥把自己好的状态给拿出来了吧。 回顾决赛的比赛，虽然王征第二投投出了赛季最佳的75.30米，排名第二，但波兰选手克普朗在第五投投出了75.49米，力压王征升至第二名。比赛最后一投，排名第三的王征淡定地走入投掷区，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站定、运气、提球、旋转、出手，77.03米，王征在最后一投中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直到看见成绩的那一刻才振臂怒吼。 最后一球，因为是我最后一届奥运会嘛，可能那球投完全会比完，可能以后我再跟练球待在一起，有可能就是以别的身份了嘛，就下来就是平和一下心态，然后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看。 赛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个平时欢声笑语的欢乐果在镜头前泪流满面，但即使这样，他依然希望大家可以记住的是他平时的欢笑。 我希望选择我笑的，其实我今天就是比下来，其实就是心态还是挺平和的，就直到前面就是央视采访的时候，然后就都是那，然后看见我他就哭，因为在我很小出来比赛他就一直采访过我，然后他说他

奥运奖牌榜。 好，我们在这一时段来继续为大家回顾一下奥运奖牌榜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目前依然是以32金、21银、16铜排在第一的位置，美国24金、28银、21铜排在第二，日本19金、6银、11铜排在第三的位置。 站在东京看北京。 克服了重重困难，东京奥运会在延期一年之后还是顺利的开幕。在疫情之下，如何举办奥运会，东京给即将在明年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也提供了相应的借鉴。北京冬奥组委也是派出了两批观察员前往东京进行观察学习，为举办冬奥会吸取经验。今天站在东京看北京将会播出东京奥运观察日记的第六集。 从飞机降落在成田国际机场那一刻，身为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非竞赛管理处处长的陈文刚就开始对迎面的环境进行仔细观察。在这次来到东京进行观察学习之前，他已经开始圈定了几个自己的重点观察区域，机场、交通流线、办赛环境等。通过在东京的实地考察，也让这些重点区域的设计规划、防疫措施等等标注在了陈文刚的资料照片上。 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这个成田国际机场，包括 OBS 主媒体中心也是第一次去。最大的感受，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和以往我们入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主媒体中心也是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人员呀，包括有一些流线呀，包括一些物理的隔离呀，包括一些安检的措施啊等等啊，都发生了一些跟以往我们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总体感觉主要还是因为疫情防控啊相关的这些政策的实施啊，给我们工作和我们的这个流线做了一些改变。 虽然注意力更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非竞赛场馆上，但是在竞赛场馆中的布局流线同样需要关注，特别是全球疫情之下召开的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京奥运会的参考价值也是唯一的。随观察团一起考察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和有名体育馆的时候，陈文刚也特别注意每一个细小的设计。同时他还介绍，在东京期间除了实地考察之外，在国际奥委会的牵头下和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巴黎、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等地的同行一起参与线上学习和交流，也是他们此行的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 IOC 国际奥委会也比较重视让我们能够踏实的学习交流，在这个课程的设置上还有一些线上的互动和交流以及远程的课程安排，比如说涉及到我们场馆管理啊、交通啊、疫情防控啊等不同业务领域的专题交流和专题学习。 通过在东京的学习和交流，陈文刚表示特别有收获的一点是之前针对疫情防控方面的设计能够切实通过东京的办赛过程实际体验见证效果，从中获取经验，也会把在东京看到的不足带回去研究，从中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站在东京看北京。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林苑也是专访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张红，第一次的夏奥观摩经历让他更期待北京去传递啊更多的这种经验，也一起展望一下明年他熟悉的冬季奥林匹克盛会。 8月3号，东京奥运会皮划艇竞水比赛里，中国选手郑鹏飞和刘浩在男子1000米划艇比赛中收获银牌，这是我国选手第一次在划艇比赛这个距离当中收获奖牌。而这个中国皮划艇队的重点突破项目也吸引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张红的到场关注。 其实我这两天的这个时间比较忙，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来看我们这皮划艇，然后之前我看到了咱们的那个 赛艇，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场地，所以今天我也过来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张红也是作为优秀运动员的代表，在退役之后由国奥委会主席巴赫提名，经过投票进入国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退役之前，张红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赢得了我国速度滑冰项目里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东京也是张红作为一名曾经的冬奥会选手第一次现场观摩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因此几天来他马不停蹄，力争能够多转几个场馆，多现场看几场比赛。 去了哪些场？ 这几天几乎是每一天大概4到5个场馆吧，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夏奥会，所以我也希望能多来一些场馆，多了解一下我的这个工作，了解一下运动员表现，了解一下场地情况，然后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东京也是推迟了一年嘛，所有的场馆其实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需要考虑，所以从开幕式到现在以来，我看到所有的场馆，然后所有的运动员他们都表现出来最佳的这个成绩，然后并没有因为这个推迟了一年去影响他们的这个表现，反而有一些运动员，尤其是老运动员老选手，他们更加的去证明了他们自己的竞技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实力。看到了比如说苏炳添，比如说吴静钰，还有这个吕小军，已经都是80后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还能再这样去坚持，然后去为奥林匹克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然后去展现给中国选手，去展现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也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我想这就是奥林匹克的意义，我想这就是奥林匹克选手的意义。 同时张红表示，虽然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可是运动员们的精神面貌令人感动，他相信这种奥林匹克精神会通过运动员们传递到北京冬奥会。无论是同时代的老将吴静钰和吕小军，还是新生代的年轻选手，张红都在这几天不同奥运场馆的走访和观摩里与他们有很多交流，再一次感受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舞台之上展现的力量，也对明年的北京冬奥会更加充满期待。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好的，继续为您回顾奥运会的赛事情况。昨天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谢震业位列小组第七，无缘最终的决赛。详细的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梁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8月3号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谢震业跑出了20秒45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七，遗憾的无缘最终的决赛。赛后谢震业表示， 表现呢不太好，也没有如期的进入决赛，还是感觉蛮抱歉的，也不是体力方面的问题，感觉还是自己没有做好。 谢震业在预赛中跑出了20秒34，成功晋级半决赛，成为历史上首个站在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跑道上的中国选手，但最终未能晋级决赛，他也表示非常遗憾。 我觉得前程可能太注意二道了，然后很多力气花在了前程，然后导致后程其实相比早上做的还没有早上来的更好，感觉太注意这个去处理二道这个问题。 谈到相比于2019年的出色状态，最近一年的状态有所下滑，谢震业说道， 我教练其实也是很努力的尽力在帮我，但是相对于而言，可能在这个层次上他能帮到的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一般计划都是我跟他相互探讨相互商量着来，所以可能这一方面也会有原因，但我觉得主要还是自己没有做好吧。因为19年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经过这2年反而没有很好的稳定住他，反而有点丢掉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要我自己反思的，我觉得教练这一方面还是自己没有处理好吧。 男子200米的比赛虽然结束了，但谢震业的东京奥运之旅仍在继续。北京时间8月5号早上，他将出战男子4×100米接力的比赛。 4×100，努力去跑吧。我们先进决赛再说吧。我觉得，踏踏实实的先进个决赛。 那另外昨天晚上中国的女子选手王春雨是以1分57秒00的成绩在东京奥运会的女子800米决赛里拿到了第五名，也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奥运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是她个人的最好成绩。昨天在800米决赛赛场真的是大家都是齐头并进，互相之间在影响着， 对， 一共有5个到6个运动员都创造了自己的个人 PB。 那详细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北京时间8月3号晚，东京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春雨以1分57秒00的成绩，再度刷新了自己在半决赛才创造的个人最佳战绩，并以决赛第五名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奥运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不过，在赛后采访中，这位刚刚刷新自己最好成绩，并为中国田径创造历史的姑娘，依然难掩遗憾的泪水。 1分57就是没有太小的成绩，因为我们是想要更好的名次，因为和我在有教练心理和 running 心理，我们都是可以去冲击奖牌的，所以没有站上领奖台我觉得很遗憾。 说起本场比赛的战术，王春雨透露赛前他和教练十分认真地研究过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在比赛中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今天的战术其实目标就是那个木嘛，就是拿冠军的，因为我们对他做了分析，就是他的那个战术就是他会跑在1道与2道之间的那个线上面，所以今天全程他也是这样跑，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跟着他就行，就必须一定要跟在他后面，可是抢道的时候也没有跟到他后面。然后虽然我是跑到内道，但是其实当时心里就是因为跑在内道心里就会很害怕，就会觉得自己出不去嘛，因为就怕卡在里面，所以跑的也比较忐忑在里面。 对于自己1分57秒00的历史最佳成绩，王春雨表示很开心，这意味着自己已经跻身了女子800米世界一流行列。 因为今天夺冠的水平是1分55，我觉得水平非常高，应该是这几届奥运会当中最快的了。在教练的心里，他在 Randy 的心里，他觉得我是可以战胜这里面任何一个人，所以最后拿了第五就遗憾大一点吧。但是跑了1分57其实还很开心的，最起码我觉得我现在是属于世界，跟他们是一个世界水平在一个层面上了，所以我就回去继续努力吧，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的，日后会更好。 对于东京奥运会之后的安排，王春雨透露 回去休息一下吧。会的，因为回去还有全运会嘛，所以全运会结束好好休息一下吧，我觉得就给自己放个假。 26岁的王春雨能够站在800米决赛的这个跑道上， 对， 而且创造自己的个人 PB， 又是那么一场高质量的对决，冠军是1分55啊， 是， 所以他已经成功了。 没错，而且从他的这个赛后的采访能感觉他心中很有不甘啊，觉得自己的实力也他自己表述的已经是在这个世界层面上能跟其他的对手相较高下啊，就是赛前的预计是可以冲击一下奖牌的。这种队员啊，我们对这种队员来讲，内心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尊重的，因为他自己首先就是不认输的这样的人。 对，一览众山小说王春雨好样的已经是亚洲骄傲了。赛王博也说女子800米相当不错，为他点赞，虽然没有奖牌，但是也是为国家争得了一定的荣誉。 是0922说了，昨日最欣喜的他说就是这位王春雨而且我们对他未来有更大的期待。 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女子标枪资格赛当中，中国选手吕慧慧、刘诗颖是携手晋级了决赛啊，这也是昨天上午场的比赛。而在昨天的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团体赛当中，下午四强是全部出炉了，中国女队3比0淘汰了新加坡队，顺利的晋级了四强。也来听一下记者沈彤带来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团体赛昨天是继续进行，在女团1/4决赛当中，中国女队对阵老对手新加坡队，首场双打，中国队排出了陈梦、王曼玉的组合，轻取新加坡的于梦与叶林组合。赛后王曼玉表示，尽管她同陈梦配合双打的次数不多，但彼此默契还在。 我第一场双打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梦姐从准备上包括过程当中都还是比较积极比较兴奋的，然后也是像梦姐说，虽然时间上有一段时间没配了，但是还是很熟悉的。 第二场单打由孙颖莎对阵新加坡老将冯天威，结果孙颖莎势如破竹，3-0横扫对手。 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是在赛前吧，我觉得其实准备的也是比较充分吧，因为其实面对冯天威，我觉得其实他的大赛经验包括他的综合能力吧，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水平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今天上来跟他打还是立足于拼吧，我觉得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接下来的单打比赛，王曼玉首局落败，但她及时调整状态，最终还是以3-1战胜了新加坡的叶林，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其实她整体的这种意识和线路自己还是有一些这种适应了，所以久不久的时候还是大胆的先去调动她吧，然后我觉得效果还是很好，最主要还是去释放自己，然后通过一些漂亮球，然后去给自己喊一喊，提一提气，然后慢慢的把自己这种紧张的状态和气氛去释放开吧。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女队将遭遇里约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德国队的挑战。 好，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带来东京名侦探的听友互动活动啊，这也是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为大家推出的一个广播端和短视频联动的线上互动活动。各位家里人继续在快手客户端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啊，观看前方的这个短视频，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那今天问题是，昨天16岁的小将管晨晨获得了体操女子平衡木的金牌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哪位外国选手是他的偶像？今天晚上5点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将为大家带来答案。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极速锐评，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奥运的男篮的比赛。虽然没有我们自己的身影，但是现在男篮四强已经产生了。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篮四强。这个四强到底是不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这奥运会四强的水平，也是邀请了篮球评论员周贺进行了分析。 另外，男篮的四分之一决赛呢都结束了分别像这个斯洛文尼亚、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几支球队出现晋级了四强。应该说，这四支球队呢代表了目前世界篮球的巅峰水平了。澳大利亚呢最近一直是这个在世界篮坛上有着不错的这种发挥，当然就是他可能没法冲击冠军，但是他有一定的实力，而且这些球员在 NBA 呢，包括米尔斯，包括这个英格尔斯等等，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另外呢，美国队这不用说了，虽然阵容这次来的不是最强的阵容，但是也拥有杜兰特呀、利拉德呀等等这些出色的球员，也是很有竞争力。再有呢，法国队其实是目前整个应该算世界篮坛的一支中生代球队了。包括当年夺这欧洲冠军的时候等等，就是法国队实际上这些球员经验也非常丰富，又到了一个出成绩的年纪，都是这个28、29、30岁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法国队呢是一个算是中生代球队，而斯洛文尼亚那绝对是新贵，在东契奇的率领下，整支球队的这种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你也不知道这支球队的天花板在哪儿，他真跟美国队比呢，可能就是说天赋上，从这个球员个人能力上，从这星象上可能不如美国队，但是他整体的这种爆发出的能量令人吃惊，所以这四支球队呢各有特色。 我们接下来还是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像斯洛文尼亚这一匹黑马，在东契奇带领之下给美国队会制造多大的麻烦。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早晨到白天阴，东部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低层偏南风和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射箭，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人在东京之雄鸡唱晓》，是由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 嗯， 啊，我们这个时段赶紧来说说国安吧。 是，好多朋友啊，第一、第二时段都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在聊国安的事儿了。那把国安的事赶紧说了吧。 嗯， 这一场胜利。国安昨天是2-1战胜了武汉队啊，其中巴坎布、梅开二度、埃弗拉破门，但是呢，武汉队还是跟国安队有一定的差距。巴坎布获得了2粒进球，这个赛前可能有些朋友没想到啊，一直觉得，坎爷的这个状态啊，是否会一直低迷下去啊？因为据说他的这个未来的前途的考量可能会影响现在的这些状态啊，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分析。 但是不管怎么样，坎爷也是一明白人， 对， 因为不管未来怎么样，现在每一场比赛那都是为国安俱乐部而效力去踢的，也得让下家看一看现在身体状态怎么样啊， 没错呀， 进球的效率怎么样，这都是为未来去做打算。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聪明队员的一个正确的而且理性的选择，就是不管你之后的这个下家怎么样，找的怎么样，但是你在现在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外边就算满园春色关不住啊，但是你在这现在这个队伍当中，还得把自己的最优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表现出来。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王毅带来的比赛的综述。 控球率42%比58%，射门8-9，传球次数385比537。面对武汉队，北京国安队用一场并不同于以往的比赛方式，2-1击败对手，拿下3分。 这场比赛应该说，我们踢得相当棒，应该是我到现在为止踢得最棒的一场比赛。有很多的内容，尤其在进球前，其实我们已经有2次机会，很多方面我都很满意，踢得漂亮。我们怎么去逼抢？怎么去进球？怎么去创造机会？然后在上半时的临结束的部分，他们开始表现出一些就是东西来。我更多的要表扬我自己的队员们，他们是很勇敢的。包括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来看的话，我们创造了进球的机会。 主教练比利奇赛后充分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但是从比赛过程来说，却足够让球迷感到担心，特别是比赛的最后30分钟。本场比赛可以说国安队取得了非常美妙的开局，巴坎布在第15分钟和第20分钟先后接到高天意和张玉宁的传球，梅开二度，为国安队取得2-0的领先。 Estoy en mejor forma, el equipo también hay que ganar 谢谢，我和我的球队都在渐入佳境。我希望我和大家都能够保持这种态势，把之后的比赛打好。非常喜欢跟玉宁搭档，我也希望他在未来可以打入更多的进球吧，因为他只是欠缺一些运气而已。我希望能够看到我的搭档也在锋线上大放异彩。 但是随后张玉宁和巴坎布又接连错失了两次破门的良机，特别是下半场巴坎布面对单刀机会犹豫不决，错失了杀死比赛的机会。 那就在那个关键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杀死比赛的第三个进球，那很可惜零到六了。其实2-0这个比分很美好，但是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比分。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进第三个球的机会，但是最后那是对方进球了，太失败了。 随着比赛的推进，国安队的体能渐渐出现问题，球队也开始战略性的回收。不过放弃中场的控球反而让国安队在场面上显得更加被动。第67分钟，武汉队抓住国安队定位球，注意力不集中，埃弗拉反越位成功，门前推射扳回一球。而在随后的时间里面，武汉队更是对国安队形成围攻之势，比利奇也将阵型变成541来收缩防守。好在后防线众志成城，守住了这一球的优势。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能可能有点体能下降。一方面是那个精神上可能因为赢球嘛，可能会有点松懈，然后第二方面可能是身体上比较疲劳。很遗憾的是，我们队不像别的队有很充沛的人员储备可以去轮换，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休息。 取胜之后，国安队积分超过申花，重新回到争冠组的行列。而在两天之后，国安队将会和近来状态不错的河北队再次交手。 大家伙都在聊国安啊，这深秋说，虽然场面上难看点，但毕竟赢球了。比帅这么用人，包括换人的时间段，总觉得有哪点不太对劲。是不太有。跟咱们常规的那种方法有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应该是很欣喜的呀。 对， 那咱们之前都说现在已经没有比埃拉跟奥古同时在场的那个中场了， 是 不如就放弃中场的这种绝对的传控啊，咱也打打防反，咱也这个想想别的招。 没错， 昨天不就变阵了吗？532，之前咱们打过352， 是 啊，但是昨天有点那种放弃了这种绝对的控球， 对， 而是让比赛啊打得更务实一些。 没错，因为你缺少了这个两大外援的话，主心骨变了，那你球队风格肯定要改变啊，否则你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方法踢，你只能在之前的那个风格的基础之上啊降级，降维，那样的话人家也不怕你。而巴坎布呢，这边严宽说了，他最厉害的地方是大家快放弃他的时候啊，他适当的能够进个球啊，然后呢继续等着让大家就还会失望。他觉得巴坎布的这个兔饼的这快乐足球这个手艺不会丢。 托尼伟说，我倒觉得昨天国安打得不错啊，打得更直接，也有防反了。咱不能要求前锋射门的进球率是100%，要是侃爷那球不是用过掉守门员直接射门，是不是又该说为什么不过掉门将了啊？就只要这球不进的话，总有的说，是吧？ 对， 所以现在拿到三分啊，这是最关键的，我们回到了赛区的前四，这也是一个很欣喜的状态。 没错， 那尤其是比利奇的一些变化，就敢于他去变一个532的阵型， 是 我们把更多的这种防守的兵力用在这个后场上。那接下来在面对河北真的状态很不错，最近要么就是拿三分，要么就是平局那也会有更多的办法。 是我们讲你在阵容这个厚度非常够用的时候，就人员很齐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阵容搭配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风俭由人，就主教练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现在国安队选择并不多所以说考验比利奇的，还好他当年在英超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些状况跟现在国安也是类似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腿的这个级别的球员，反而他会用一些相对来说他可能认为的比较实用的一些球员就是打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战斗力在这一点上边比利奇应该说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另外李欣也说了，比利奇就没想换人也是为了球员体力分配更合理，他说毕竟是三天一场球啊。是的， 现在我们板凳上你说 真的能换上来的人有多少，真的很有限啊。 嗯、 就是兵就是这么一点兵，比利奇也是在更合理的这种用人基础之上，去让大家有一个合理分配。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听带来的分析啊，国安昨天的这场球，他也认为，哎，我们放弃了一些控球，而更讲究进攻的效率，而巴坎布状态也回来了，天鹰还是给出了一个目标 啊， 就不是冲击赛区的前四啊，说的是冲击前四 啊， 赛季的前四还是有希望的。 天鹰又回来了， 天鹰又回来 了。国安队跟武汉的比赛啊，咱们取胜了。但是过程当中看呢，可能大家会觉得下半场没有进第三个球是吧，然后给了对手这种几乎能够扳平啊，能够追上来的机会，看着下半场有点心惊胆战。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应该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的实力，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啊，这种足球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能够踢到这个程度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首先说我们看到国安队现在打的经常是三五二三中卫的打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打法当中呢，其实控球越来越少，控球数我们已经好几场比赛当中在控球不占优势了。而历史上的北京国安啊，是之前的几个赛季每个教练带只要有奥古比阿拉在，基本上国安队每场比赛控球60-70%以上。但是这场比赛国安队在控球当中又是处于下风，我们放弃了很多这种无谓的控球，然后呢，希望能够通过就提高我们的比赛效率，把我们打得越来越有这种整体性，越来越有这种效率性，提高我们的比赛效率来作为我们的目标。应该说有得到就会有失去，你真的是想提高你的比赛效率，加快你的进攻节奏，那必然要减少一些无谓的控球，让场面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长期控球啊，传来传去啊，那么的有压制力啊，那么的有优势，这就是感觉上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以后会长期的伴随我们，这可能就是在比利奇执教之下，在新的阵容之下，我们国安队的一个常态了，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接受的。我觉得国安队争这个前四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因为这场比赛我们至少会看到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的防守会比以往更加的稳固一点，另外一个国安队的这种进攻，随着巴坎布的复出啊，巴坎布的状态的这种回归，国安队的得分的问题会逐渐解决。这场比赛之后，其实比利奇非常罕见的重点的表扬了，独自的表扬了单独的一个巴坎布，其实这个是在这种正经的大球队当中是不常见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一般教练不会在赛后单独表扬某一个队员，但是他对巴坎布的表扬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就是这是一个不同等级的球员，如果他能够在中国跟着我们一起训练的话，他得强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认为这样的话，这种话其实是对巴坎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对巴坎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激励他。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巴坎布复出之后啊，其实对国安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从这种得分能力到这种得分效率上看，巴坎布的确是国安这几年以来最好的前锋，世界级前锋。你从他进的那个第一个球啊，高天意给他传那个球，巴坎布在跑动的过程当中背身甩开了中后卫，然后去背身接球回做，一下回做，再次绕开中后卫，绕到中后卫的身后直插空当接高天意的球，右脚第一下停了一下，稍微一调整，然后右脚紧接着打球门远角。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巴坎布触球不到四次，但是就是这个四次干净的一次性的触球给巴坎布带来了这个进球，整个过程对手中后卫连碰都碰不到他，这就是一个顶级前锋的跑动、射门、嗅觉、位置感、身体能力。我觉得真的是尽管短暂的一刹那哈，但是你要看到。所以说巴坎布的回归会给国安队带来在成绩上的提高，如果我们真的是打这个三五二的话，那我们的确除了两翼之外，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进攻的终结者，一个得分手。我相信巴坎布会做好这个工作，有了巴坎布，我相信咱们去拿这个前四，我觉得绝对是有机会的。 此时此刻，再去谈赛季的前四 啊， 好像大家心里都一颤。 是 很好，我觉得这现在我们家里人，我们球迷们已经是摆正自己的心态了。 对。另外对于巴坎布啊，确实他这个起起伏伏的这几年状态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天神下凡，但有的时候是不给力啊，我们直拍大腿说这球要进了多好啊。那国安赛季一算分的时候，好像巴坎布少进那两三个球直接决定了这冠军的归属了，也有那个时候很遗憾的时候。但是这回就是通过这一场比赛就能判断他马上回暖，好像我觉得还是有点稍微早一点是吧。 我是谁，谁是我，谁是我，说就爱听天鹰大师一本正经的护犊子支持你啊，每次都能带来正能量。铜锅炭火说中场感觉咱们还是没有一个合格的大脑，全靠锋线输送炮弹了。 对， 所以我们要改变思路啊，当少了奥古跟比埃拉同时的这个奥比连线之后，我们没有欢乐二打五了，那我们就只有靠着一些其他的思路。比如昨天我真是觉得这个变阵是有效的啊，至少在上半场的时候这个532的打法啊还是很务实的。 是，那只能靠快乐一加一，这个全新的快乐一加一组合是巴坎布和张雨宁 啊。 就是前一段时间张雨宁的这个效率好像也有点被巴坎布带的，有的时候也有点快乐足球了。 The Three 也说听天鹰说国安甭管是不是毒奶吧，听着就是舒坦。 是，总给大家一种这个未来充满着这个希望的感觉，其实挺好。但是我觉得天鹰的分析，其实大家有的是开玩笑啊，说有的时候天鹰毒奶，但是我想说，天鹰观察国安这么多年了，他有一些分析，是还是非常到位的。你包括他对于巴坎布状态的一个分析，就是比利奇的这样的赛后的一个表达，应该是给巴坎布话听。就是肯定会传到巴坎布的耳朵啊，那意思你未来是否要再考虑考虑你的这样前途的问题？再有一个啊，你在我们球队踢球的时候，你再多卖点力啊，你看这进球马上就来了吧？ 真的是需要主教练啊跟他不断的沟通跟鼓励，而且坎爷的性格呢，他就是这样啊，一边是需要，比如说队中有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对， 你放板凳上。直接就是给他的一个小鞭子啊， 是 很有效。再者就是你得不断的去鼓励他，去让他有一个更好的心态，那他也会找到各种各样的感觉。 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面对更多的对手的时候，因为武汉到现在还没有赢球，好在我们昨天也没有让这个赢球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对， 那接下来在面对河北，河北最近那可是有起势的这个感觉啊。 对对对，下一场 对资金问题好像也解决了，卖个外援嘛，有钱发工资了。 艾斯太逗了，说八爷的快乐，就巴坎布的快乐是不是天鹰哥给忘了啊？这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叫什么啊？曾经有乐不思蜀，是吧？就是当时这个刘禅这过得太高兴了，不是刘备啊，对，刘备太高兴了，在江东，然后就忘了，就是把这个荆州给要回来了。那是不是这个巴坎布进一个球，天鹰也太高兴了，就忘了他曾经的兔饼？但我觉得这个最好啊，是巴坎布他本人能够有所醒悟啊，状态一下回来了。有时候前锋他就是这样的啊，这状态好的时候怎么踢怎么有，但是状态不好的时候那就是兔饼了。 对，就所以像昨天巴坎布的表现，那上半场梅开二度，那立马就看到成效了。但是他也有慌神的时候，就一到单刀的时候，就有点懵。幸福来得太突然，总是抓不住那个节奏。 而且巴坎布他也不是说非常强硬的那种前锋，他是技巧型的啊。有时候他你感觉他是慢吞吞的这个蜻蜓点水，但是他是有很多的技巧在那儿的啊。再有一点就是之前反复的我们说的一个观点，巴坎布为什么他总能吐饼呢？因为他总能跑到那个机会的位置，一般人还抓不着那个机会。 Jason 俊说咱那席尔瓦这赛季能上吗？能上，得一竿子知道十二月了。 是 就那时候都已经是赛季的末尾，咱就甭想了，是为明年去做更多准备的。 是这边天空教育好几个6645都提醒了，说乐不思蜀是刘禅，那对我记得没错啊。反正这刘禅和他爹刘备，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儿啊，就是忙于，就是专注于 现实当下的一些事儿，但是忘记了长远的考量，他俩都有这毛病。是， 冬天的云说建议侃爷看看当年高洪波指导遇到这种球是怎么处理的，用节奏变化呀啊，当年进宏远客场进天津的球不都是这么进的吗？但侃爷他真是，就是你要说他有的时候一些飘忽的跑位可以扯动撕开一些空间啊，去吸引一些防守的注意力，但是真要是给他一个单刀的机会，他也经常就 思考人生 找不了北了啊。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前锋他有气质。你比如说我们看欧洲足球，莱万在拜仁踢球就怎么踢怎么有，你说德甲的防守他不激烈吗？这个防守强度不大吗？那肯定很大啊，但怎么踢怎么有啊，但是一到国家队这个层级好像就是这个射门靴就没带了，这个真的是有时候足球是一个很悬的事 儿。这边还有家里人说这接下来啊南极说踢不了传控的话得赶紧的确定打法的方向。其实昨天咱们这变阵有点让李霄鹏措手不及，你看可能霄鹏指导觉得哎呦我们这中场有蒿俊闵啊，那我们也跟国安玩玩传控， 哎， 我们也攻出去但是 想多了 想多了确实现在比利奇也是在逐渐的摸到了中超的这个脉啊。下半场呢他说体力不支的时候其实咱们的那个防守有一些低级错误就又显现出来了。 是，吴孟生说了刚才提到刘备的事儿，刘备招金当时是在荆州的时候确实然后他到了这个东吴，当时是乐不思荆州就是他俩有异曲同工之妙。是， 正说前锋的嗅觉这事儿啊真的是没法说，看侃爷第二进球也没怎么跑动甩开后卫还在俩后卫中间，哎，他就是能够触到球得分，侃爷啊就别带球了，简单处理就得了，感觉效果更好。 是，就是他要是能够说简单的这个干净利索脆的那种，那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不要特别多的脚下的这种，就直接进球就行但是现在呢，客观来讲，国安的中场达不到之前的那种奥比的这种支持度所以包括张玉宁，你看有的时候就用狠劲儿是吧？拿着球夸一下就来了来一脚，但是有可能就是射门就比较的那个离谱，也有那样的球， 就缺少一些更多的思考和灵巧度 是。 但是玉宁这怎么办呢？因为所有的一切的压力，其实侃爷不发挥的时候或者侃爷不上场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对呀 他有的时候也是你看他的那个有一脚爆射但是没射在点上好像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 是，所以你说这个球队当中现在的大腿是谁呀那也就是得是巴坎布第一大腿包括他这个拿的年薪等等的，他必须得是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他肯定是有压力的。 这边还有家里人说这接下来咱们还是考虑考虑下面的事儿，因为现在凭借着赢武汉的这一场拿到三分，咱是重回到了赛区的前四的位置咱们排第四了，把申花压在第五，因为申花跟河北0-0踢平了，所以这样的一支河北队其实在下一轮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麻烦。 对，所以说国安队怎么保持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适当的降低这样的一个预期，球迷也降低预期了，学会过所谓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紧缩的日子，因为你没有这大腿级别的外援，外援在中超包括 CBA 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对于这个强队所以怎么过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阵容把这个阵容拿到足够的分数未来就像天阳所说的是否我们四强未来可期，还得看比利奇具体的一个调整的能力 嘉宾说这赛季他觉得就放弃吧赶紧筹划下个赛季。这个外援新外援买的有点理解不了明显咱去的是奥古这个类型的外援，怎么买了个前锋呢您只是看到奥古这一估计， 对， 后边还有下一估计呢， 是 咱们的锋线他也缺人呢 对， 侃爷走这也是一个只是时间问题吧。 对，另外就是大家关注中超这几个赛季这些大牌的外援，这巴坎布这级别的奥古斯托什么的未来在中超以现在这个投入的标准包括这个工资帽等等的还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很难再引进相同级别的，你就算引进前锋中场那比这巴坎布什么的肯定是要降级别的大家预期适当的调低吧。 对，在有限的现在这个限薪的情况之下啊，这200万欧的限薪，你合理的去分配自己场上的位置，买外援，那肯定第一考虑的依然是风险。 对 啊，甭管这个风险是不是能够在百度的上查到他的名字， 嗯 啊，还有家里人说，哟，现在咱国安是排在苏州赛区的第四，前三是谁啊？排在第一的还是海港，积19分，第二是长春亚泰， 嗯， 跟海港的积分是相同的，但是因为进球数排在第二，河北队啊，也就是下一轮国安的对手， 嗯， 是18分。 对， 在第三的位置，河北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猛。 是，而赛季之前的大家都是热议的热门球队， 申花 啊，花花， 花花排 在 第5位。 嗯 嗯，正好跟国安之间差了一个积分，但也就是一场球的事儿。 没错，所以下一场对河北这比赛非常的关键啊。嗯， 我们也希望比利奇啊，通过昨天的这个调整，他能慢慢的更找到一种。面对不同对手时候的状态， 是 也给自己积累更多的信心 啊。这边好多朋友都，刚才我们聊到这刘备刘禅的事儿，都说起三国演义了，这个有朋友也是给出主意，说各种策略各种计谋，说这个足球比赛能不能也学学人三国这个各种阴谋啊阳谋啊什么的啊，但是这个比较难，竞技比赛还是靠纯实力啊。 四九城说，作为一名挺八派有点儿蒙圈啊，说把巴豆说这么不堪，他怎么变成国安历史第一射手的啊？咱们只看数据不谈感情啊。 是， 你说巴坎布是不是中超场均进球效率最高的外援？咱得实事求是 啊。就是 确实啊， 确实，进球人家这个国安这历史第一射手，这个是跑不了的啊。但是大家对于他这个期待。本来期待就非常高的，当年他从欧洲那边来的时候，当时据说是跟格列兹曼齐名的， 对，是西甲的射手榜上的第6。 对啊，所以我们是以那样的一种这个，超级高的期待啊，但是期待他到中超来，那希望他是每个球都进啊，只要抡上一脚都能进，跟这个级别来对比，可能大家稍微有点失望而已。 托尼韦说，限薪虽然不会再有奥古这种超级外援了，但是咱也不能就把眼光。都瞄在一些真的是名不见经传，然后来了之后，哎，发现他是一个水货，一切都需要联赛去进行检验吧。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几场比赛啊，升班马、长春亚泰，确实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亮眼。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积分已经是追平了海港，而海港呢也是。在昨天1-2输给了亚泰之后，遭遇到了本赛季的中超首败啊，所以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 是，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下午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来听本台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以体育让城市更精彩为主题，本届体育服务专题展览展示分为冬季运动、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和体育文化融合三大展区。会上，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介绍， 展示内容全面覆盖体育服务9个大类，呈现展示内容丰富多彩、供需服务机制完善、突出体育文化元素、助力冬季运动发展四大亮点。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目前已经吸引200余家知名体育企业及相关机构线上或线下参展，招展率已达到100%。杨海滨表示，本届服贸会目标完成71亿元签约额，促进体育消费发展。 任何展会啊，都不应该是热热闹闹的节目，它应该确实的促进交易。我们的目标是超过上一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8个项目71亿元的签约额。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北京即将成为双奥之城，体育文化融合成为大众关注焦点。 我们要强调体教融合，我们要强调体育融合，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思考体育的价值，体旅结合，体育加旅游，来促进市民的旅游消费，体科融合，体育加科技。这个在我们东京的奥运赛场上，很多奥运健儿的金牌的获得，也是科技助力奥运的一

上午的9点钟，中国女篮将在这个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塞尔维亚女篮。 对， 大伙儿都是为这场比赛，真的是说一定会看，一定会关注女篮姑娘们的表现。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女篮姑娘们在小组赛表现出来这种强势，咱们3战全胜， 是 啊，尤其是最后一场赢了比利时，真的是很荡气回肠的。 没错， 刚有家里人说，这比利时估计一肚子气吧，得把这气都撒东道主身上吧。 是，比利奇这不是比利时这个队，比利时这个队他是这个欧洲的新贵，而这个塞尔维亚应该是欧洲的亚军级别。我们以往对于女篮的了解，欧洲强队，这个最厉害的就是长久以来比较厉害的是西班牙女篮，一直是世界前三位。而澳大利亚女篮，也就是我们在小组赛第二场赢的这个对手，经常也是世界的前两位，奥运会的这冠亚军，经常是打不过美国女篮，但这一次小组赛中国女篮把澳大利亚在关键比赛当中赢了。赛后主教练徐立民指导也是说了，说我们终于在心理上把澳大利亚队这个坎儿给过去了。因为之前是在亚洲级别的比赛当中，曾经中国女篮也是赢过澳大利亚队，但是当时感觉你没有绝对的实力，赢球可能还靠一点运气。但这回不一样啊，缺少了坎贝奇的这个澳大利亚女篮，跟中国队中国女篮真刀真枪这样一比拼啊，我们通过这一试探之后，感觉到好像对手的实力确实是有较大的一个下降啊，因此中国女篮3场赢了之后啊，我相信球队队员教练对自己真的是信心满满啊。但是 塞尔维亚啊，不是一个好打的对手啊，同样也是欧洲的一支劲旅，非常的善于团队作战。 是， 咱们呢同样也是啊，一个现在年龄配备啊，还有内外线非常均衡的一支球队。 没错， 所以就看看今天怎么去做好一些细节。 是， 刚才有家里人给女篮支招，就是说要把速度给降下来啊，说做好防守， 这个、 绝对有机会战胜。 为什么要降下来呢？我觉得应该提上去才对， 继续提速。 对，中国女篮因为集训这么长时间，这一点是相较其他女篮来讲，在体能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个队伍是年龄结构非常的合理，很多都是年轻的姑娘们，体能上我觉得比绝大多数其他的这个球队都要强，所以一上去不是说降速度，我们要提速啊，轮换加强轮换，而这个增加轮换也是徐立民指导曾经当年在北京女篮就�尝试过，非常成功，当时拿了3个冠军，而且拿了多届的这个 WCBA 的亚军。 对， 这个可以说打法打的是相当的熟练了。 人海战术， 对， 车轮大战去消耗他们啊， 没错。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评论员周贺带来的分析啊，他也觉得塞尔维亚女篮的实力不容小觑，但是中国女篮一贯的优良传统就是吃苦耐劳，还是有很多潜力可挖的。 中国女篮在东京奥运会1/4决赛阶段呢，首先遇到的对手是实力非常强的塞尔维亚。咱们说这支塞尔维亚呢，它目前在世界排名排在第8位，而中国女篮呢排在世界第9。虽然这排名呢往上往下，但不得不说，其实作为这种欧洲的劲旅强队，就塞尔维亚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在欧洲在今年的这个女篮的这个欧洲的比赛当中，塞尔维亚是拿到了冠军。在2020年贝尔格莱德那边奥运的资格赛上，塞尔维亚女篮也是拿到了第1名。就是可以看到，包括2019年的这个欧洲杯的女篮决赛，她是拿到第3。就是在整个欧洲，塞尔维亚女篮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的。那对于咱们中国女篮来说，这场比赛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场球，非常难打。当然，这个抽签这个分组抽签的时候，这个对手啊本身咱们抽的就不是特别理想。作为小组赛发挥和表现最好的球队，中国女篮在抽签这个问题上没占到任何便宜啊，首先就抽到了一个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对手。那从整个阵容上看，塞尔维亚他阵容当中身材高大的球员有很多呀，1米9以上的球员就有4位，包括他的这个就是核心球员布鲁克斯也好，是吧，然后替补的斯坦科维奇也好等等，有很多1米90以上的球员。那这个对于中国女篮呢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限制，因为咱们从阵容上看，李月汝还有这个韩旭虽然有身高的优势，但是你说真打到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咱们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咱们当然李月汝身高达到2米了，但是 真的要打到这个位置上跟对方去拼，作为一支欧洲强队，他对抗又强啊，身体对抗强，然后又比较高，那其实咱们打起来就比较，我觉得相对来说难度会大一些。但是即便如此呢，就是在这次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中国女篮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的。然后包括球队的这个外线远投，咱们每场比赛能进七个三分球，然后包括整体的命中率也是超过了50%，整个球队的配合，然后大家这种韧劲儿，方方面面，我觉得应该是超出大家预期的。其实塞尔维亚他的命中率呢，虽然三分不低啊，但是整体命中率是44%，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这种进攻效率其实是不如中国女篮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咱们并不是说在面对这种欧洲强队没机会，咱们有一定的机会。而且呢，真打到这比赛当中呢，谁又能保证说这赢得了或者赢不了，对吧？没有人能保证，就看临场的发挥。我觉得从过去几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呢，中国女篮是越打越好，包括赢这个澳大利亚非常艰难的球，也包括赢比利时这种欧洲新贵，可以说女篮在一步一步的前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势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这竞技状态啊不断的在往上走。那在面对塞尔维亚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真的是有的可打，有一战之力。而且呢必须得说，就是塞尔维亚他这支球队啊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平均年龄呢到了30岁，但中国女篮呢相对来说平均年龄只有25岁。咱们的核心球员李月汝也好，然后这个这韩旭也好等等，就是都没有那么大的年纪，都还不错。邵婷的这种老将呢虽然是在阵容当中，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咱们没有说年纪特别大，或者说就是像对方那样平均30岁，所以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我觉得打好了，中国女篮跟塞尔维亚真的是有的一拼，那可以去竞争一下。 是，李月汝和这个韩旭都是20岁不到的这样的选手啊，包括整体的这个中国女篮冲劲十足，体能非常的充沛，这样的反复的拼杀的过程当中，第一能够体现中国女篮的这个体能的优势，第二应该说我们还有这个内线高度的优势，就是内线这俩大个儿。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是不是咱们降速因为有内线俩大个儿？我认为不用，因为他俩20岁不到，体能也非常好，也能跑起来啊，所以大个儿还能跑啊，这个就真是对手就会觉得上哪说理去。 这边瑞华里说，拥争冠之心，不择对手啊，就不用选择对手。我们碰上塞尔维亚，那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去打好这一场。当然，我们也相信许立民知道。治下的这一支中国女篮一直就是有这样的拼搏的精神的。那接下来听听周贺的分析。 许立民指导在这次奥运会上对于中国女篮的调教，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呢让大家眼前一亮。就整个中国女篮内外兼修，外线有不错的这种三分的手感，内线李月汝、韩旭等等这些球员呢都能够去占尽优势啊，能在比赛里边打开局面。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整个球队的这种整体性，咱们说内外的这种均衡，首发替补的均衡，然后包括在一些关键时刻这种发挥等等，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现。我觉得即便说咱们面对塞尔维亚，咱们还是坚持自己这种打法，把自己这种强硬的防守，这种进攻的把握性，然后传球，然后这种合理性，打出来，其实这比赛可能就会向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去发展。上一场比赛有这种非常经典的画面啊，就是球队非常耐心在外线传导传导传导，不断的传球，最后李梦给到李月汝到篮下得分，就是这是咱们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李月汝呢有内线攻坚的能力，但是更好的是咱们打得更合理，用我们的传球去调动对手的防守。我觉得只要能够打出这样的进攻，打出像打这个比利时那样的进攻，然后我觉得中国女篮就有很大的机会去赢球。而且咱们内线打开之后，外线一定会得到更多的空间去得到一些比如三分出手的机会啊，或者怎样，一定会做得更好。另外呢就是防守防下来之后，咱们抓反击的这种能力，包括邵婷啊等等这些球员反击这种意识非常强，咱们把这个攻防转换打出来，这是中国女篮现在打得非常好的一点。所以就现在咱们看奥运会，中国女篮实际上要比中国男篮强在哪儿，是因为他 这种整体打法是跟上时代的节奏了。就中国女篮打的呢非常的均衡，她没有太大的这种短板或者瘸腿儿。你要说她真跟世界强队跟美国队等等比啊，可能从这个速度上啊等等这身体天赋上咱们还有差距。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条件能够打出什么样的篮球，我觉得许立民指导是给球队这个整体上安排的明明白白，安排的非常合理，就是我们有什么条件我们就打什么样的球，因材施教，这个是目前中国女篮最好的一点。而且呢每个人在场上都有这种很强的一个存在感和位置感，就谁上场之后都有发挥。再有呢就是女篮现在这个心态心气儿是越来越好，大家呢非常自信，在遇到一些困难局面的时候呢不会出现这种慌乱呀，咱们看这男篮世界杯男篮出现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大家不会出现慌乱，都很稳很踏实，按部就班的去打，最后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许明指导的这调教还是非常到位的。 嗯，是刚才我们评论员提到了这个中国女篮和男篮的这个对比、 哎、 差别 有一点伤害性啊。 是中国男篮是亚洲级强队，现在中国女篮可以说是世界级强队， 是两个概念、嗯、 对。 北塞尔说女篮早就拿过奥运会的亚军了。 对呀、啊， 女篮一直是有着优良的传统的。 是女篮上届世界杯拿了这个第六位啊， 嗯 啊，包括这一届赢了澳大利亚啊，这是常年世界前三的这个女篮级别，比利时也是欧洲前三级别的。嗯、 对，当我们又进行了新老更替之后，有更多的年轻的中锋成长起来了，那就更是可以期待了。朱塔人 Mike 说，其实这签位啊，他觉得挺好的 啊。 拼一场啊，把塞尔维亚拼过去了。 嗯， 遇到美国要是赢了呢，创造历史。 哎呀， 输了呢，也不至于失去信心。 啊，但是如果啊，就是按照我们常理来讲，一般说这个小组赛，这个排第一的球队，淘汰赛会打另外一个小组最后一名， 最弱的那个。 啊，对呀、啊这个是常理。按照这个来讲，我觉得中国女篮都能有可能打到决赛当中，然后再跟最强的美国女篮去碰一下。 对。 但是你说要在半决赛，比如说碰美国女篮，美国女篮这个实力，我个人觉得她的统治力现在可能超过美国男篮。 嗯。 啊，大家看看那美国女篮的那个队员那几位。我记得很清楚，之前我跟张帆聊过啊，张帆打过奥运会，说他遇到美国女篮的时候，就说了某个人说，好几个啊，身材都那样的，他一张帆本来就很强壮了啊，结果他给我比喻的说，都那样的啊，就是那个身材什么的扛不过，啊，确实是美国女篮这实力还是在的。 对，都是 WNBA 当中的顶级的球员哈。 对， 爱美奇爱生活说，能进八强的都不是弱旅。咱们也 是 抛开赛程的安排、抽签的分组这些场外的因素，水来降挡吧。 是 我们今天上午9点马上就在13分钟之后即将迎来中国女篮的这一场8进4的比赛。 没错。我们接下来还得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的奥特曼大挑战吧。奥运会的比赛很精彩，我们每一天的奥特曼大挑战大家看到了也是相当的高能啊。 我们今天也选择一个高能的项目。 哎，什么项目？ 还继续挑战。 来点 来点动 感的，力量 的、 啊、 来点有氧的 啊，来点耐力的， 来点有氧耐力的。 是啊，再加点什么这个噱头吗？ 啊，必须得有点花活。 哎， 今天其实下午场还是有自行车的比赛啊，男子的场地追逐团体赛。 是， 行，咱也挑战一个动感单车吧。 哎，这个健身房有这器械，可以。 光动感单车不够 啊，还有什么？ 咱们就一分钟动感单车。边动感单车边绕口令 啊，这一边还得用脑子。 嗯， 行，我看行这个。 一边还得靠嘴皮子。 对，啊，刚开始我以为你说这动感单车一边吃面一边骑动感单车，我说那个不行啊，这绕口令我觉得还可以，是吧？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一会儿好好练练。 好，一会儿我们也在抖音上会发布这个最新的挑战视频啊，大家也可以前去关注。我们今天的另一个话题也说到了东京奥运会上那些非常震撼人心的高光的时刻啊，天鹰也提到了啊，正是这些很吃苦耐劳的奥运选手以及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有了这些高光时刻的体现。 而与此同时， 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也在场上用自己这种出色的表现、拼搏的表现来回报了我们全国的人民，回报了我们的祖国。而且你会观察到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主要说了两个话，第一个就是感谢，就是背后站着的这个强大的祖国。正是因为祖国的强大，祖国的这种兴盛啊，才能够让我们的运动员作为我们祖国的孩子，在外面去比赛，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可以有最好的保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运动员在采访的时候都说到了这两年以来训练的艰苦的准备，无论是身体上的艰苦还是心理上的艰苦。其实很多运动员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疫情之下长期封闭啊，长期隔离啊，然后这种非常难熬的这种心情。的确是有一些队员，哪怕是拿了金牌的一些队员，也曾经在之前也想到过，哎呀不想练了，想退役了，熬不住了。但是他们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这种体能、跟自己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倦怠啊、就懈怠啊去斗争啊，跟自己精神上的这种放松啊去做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强大的祖国，我们有一批这样的坚强的、勇敢的、咬牙战斗到底的运动员。我觉得真的是这届奥运会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触。 看到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啊，寒枝冷月酿人红说最给力的其实是第一枚金牌，杨倩的首金， 对， 最震撼的那就是苏炳添的9秒83，最惊喜的是女篮三战三捷 啊， 最动容的是谢思义夺冠之后那个冲淋浴的时候哭成了泪人， 是 最踏实的是女举的87公斤级的夺冠，李文文啊说最吃惊的是女子橄榄球能进前八 啊，是 最唯美的是体操最后的收官夺金，其实天天都有感动，天天都热血沸腾。 北京枪哥也说了，这男子三大球没出战东京奥运啊，他有一些分析啊，我看到了您的分析啊，这个确实是这届奥运会的一大遗憾，是 所以有遗憾，但是也有惊喜，这就是每一届奥运会带给我们的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啊。 是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期待。那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一下上午9点中国女篮面对塞尔维亚女篮，相信这一支有着真的是拼搏精神、钢铁意志的队伍， 没错， 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而且很年轻，而且很直溜，练了这么长时间了，期待着中国女篮能够一会儿杀进四强当中。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先聊到这儿，请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旗帜系列的第33集，接下来还会有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引入500多家扶贫企业，展销4000多种扶贫产品。这些年，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领头人宗一，一条扁担挑起了2大责任，鼓起贫困乡亲的钱袋子，丰富北京市民的菜篮子。如今，脱贫攻坚战打赢了，他又把眼光移到更远的地方，乡村振兴是篇更大的文章。 我叫宗一，从事扶贫工作啊，有这种使命感。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总讲一句话，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宗一，北京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北京首农供应链总经理。近3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扶贫中，见证着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从无到有。 采购的葡萄、桑葚干， 买了一些果脯啊。 在双创中心的各个展厅里，市民能买到新疆和田玉枣、青海玉树的牦牛肉、枸杞等当地特色农产品， 平常在超市啊不一定能看得到。 我们帮扶农民有一些收益，我们也获得了一些实惠，这是双赢的事情。 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倾注了宗一很多心血。 时间回到2018年，怎样把北京扶贫协作地区的特色产品和北京市场持续有效地对接起来，打造365天永不落幕的扶贫产品展销会，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北京市扶贫支援办等部门指导下，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项目开始筹备，首农供应链公司总经理宗一接下了这个任务，成为项目总负责人。建立北京扶贫产品目录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以后入驻双创中心的企业至少要带动30个建档一卡户，它的产品要符合在北京市场食品流通和食品安全的标准。 为此，宗一9次到寿盐地区实地考察调研。 比如说在河北和内蒙，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困户啊如何更好的提高收益上。比如说青海玉树，没有很出色的龙头企业，很多是初级农产品，甚至提供不了普通话的产品名称。 明白了问题所在，宗一试图寻找突破口。2个多月，他完成了消费扶贫双创服务模式的初步探索，建立消费扶贫产业链的服务体系成为关键一环。 老百姓想买贫困地区的产品，找不到在哪儿去买，贫困地区他想卖，不知道在哪儿卖，以什么价格卖。贫困地区啊，产业扶贫的产品和消费市场的对接中间工作是有缺失的。 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2019年1月开始正式运营，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策支持、全民参与的运营模式，助力北京扶贫协作90个县级地区的扶贫产品销售。双创中心还构建了1+16+3+N 的联动运营模式，建立了线上线下展示展销平台。 我们从成都进过来当地的散养牦牛肉， 在双创中心青海玉树展厅里，青海首农玉树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宗光卫讲述着每件扶贫产品背后的故事。为了构建寿盐地区产业链帮扶体系，宗一派出去了很多骨干力量，宗光卫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的产品原料都是从建档立卡户的手里面采购过来的，这么一个企业呢，他们在当地要带动上100户，接近1000人增收。另外呢，我们会联系一些省级的龙头企业，专门做青稞类产品，他给牧民发放种子种青稞，收获的季节他们再派专员去收，扣除种子的费用，每人能多增收300块钱。 进驻双创中心的扶贫产品背后还有着众多摸索和努力。在宗一看来，为寿盐地区做好产销对接是一方面，还要为当地补足产业短板，搭建扶贫长效机制。 像内蒙的亚麻籽油什么一个品牌叫红景源，首农通过托管后期可能还要收购，把它当地的加工企业改造提升，包括零售产品。以前呢，很多的人会告诉他们，你们东西这不行，那我们会告诉他们应该做成什么样。 同样在双创中心的运营上，宗一也带领团队积极探索。 今天档课的主题是开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双创中心打造党建加消费扶贫基地，吸引了很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参与。宗一说， 去年的数据吧，1500多场主题党日活动，大概10万党员到这里了解了北京扶贫支援的工作，购买了北京帮扶贫困地区的这些产品，他们回去以后这又是10万个宣传员。 同时还成立了北京消费扶贫电商联盟，发行了消费扶贫爱心卡，在双创中心1层开设了首农物美扶贫超市。北京首农消费扶贫双创中心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黄倩说， 在超市它的寿盐地区就不仅限于北京对口的90个贫困县，它能够涵盖全国832个贫困县的产品。 截至目前，双创中心已引入500多家扶贫企业，展销4000多种扶贫产品。仅2020年，双创中心就销售扶贫产品11.6亿元，促进全市消费扶贫销售额227亿元，带动27.7万贫困户增收脱贫。首农供应链公司荣获了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荣誉。在宗一的带领下，这个集体也越来越壮大。黄倩说， 这个项目从0到1的过程啊，非常的艰难，纵总敢想敢干敢创新，做事有力度有速度。刚开始我们这个团队只有3到5个人，后来发展成20多个人，到现在成立公司之后有60多号人。 脱贫攻坚战结束了，北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变成了北京市消费帮扶双创中心。从扶贫到帮扶，宗一带领团队继续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比如说10月份呢，我们计划举办消费帮扶七进活动月的活动，在年底呢，我们会筹办北京消费帮扶特色产品年货大集。习总书记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生活啊新奋斗的起点。